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六章，在猪头酒吧第六十六集。 酒吧老板侧身从一个后门闪出，朝他们迎上来。他是个看上去脾气暴躁的老头，长着一大堆长长的灰色头发和胡子。他个子又高又瘦，哈利隐约感觉似乎在哪儿见过他。 要什么？ 他嘟囔着问。 请来三瓶黄油啤酒， 赫敏说。那人弯腰从柜台底下掏出三只布满灰尘肮脏透顶的瓶子，重重地放在吧台上。 六个许可， 他说。 我来付， 哈利赶紧说道，把银币递了过去。酒吧老板的目光移向哈利，在他的伤疤上停留了一刹那，然后他移开目光，把哈利给他的钱放进一只古老的木头钱柜，抽屉自动划开，把钱吞了进去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退到离吧台最远的一张桌旁坐了下来，东张西望。那个裹着脏兮兮的灰色绷带的男人用指关节敲打着柜台，又从酒吧老板那儿得到了一杯冒烟的饮料。 你猜怎么着？ 罗恩怀着极大的热情望着吧台，喃喃地说。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敢说那家伙肯定会什么都卖给我们的，他才不管那么多呢。我一直想尝尝火焰威士忌。 你是个机长， 赫敏恶狠狠地说。 哦， 罗恩说，脸上的笑容隐去了。 是啊， 那么你说谁会来跟我们碰头呢？ 哈利问，一边拧开他那瓶黄油啤酒的锈迹斑斑的瓶盖，喝了一大口。 就那么三两个人？ 赫敏说着看了看表，焦急地朝门口张望。 我叫他们差不多这个时候到，估计他们肯定都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哦，看，这大概就是他们了。 酒吧的门开了，一道粗粗的弥漫着灰尘的阳光把屋子一分为二，转眼又消失了，是被拥进来的一大帮人挡住了。首先进来的是纳威、迪安和拉文德，后面紧跟着帕瓦蒂和帕德马佩蒂尔。哈利内心抽搐了一下，还有秋和他那帮叽叽喳喳的女友中的一个，然后是独自一人精神恍惚，仿佛是不经意间走进来的卢纳洛夫古德，再后面是凯蒂贝尔、艾利亚斯平内特和安吉丽娜约翰逊，科林和丹尼斯克里维兄弟俩，厄尼麦克米兰、贾斯廷芬列里、汉娜艾伯，还有一个哈利叫不出名字的赫奇帕奇女生，一根长长的辫子拖在背上，三个拉文克劳男生，哈利可以肯定他们叫安东尼戈德斯坦、迈克尔科纳和泰瑞布特，还有金尼，后面跟着一个瘦瘦高高长着一个翘鼻子的黄头发男生。哈利模模糊糊记得他是赫奇帕奇魁地奇球队的队员。走在最后的是弗雷德、乔治和他们的朋友李乔丹，三个人怀里都抱着大纸袋，里面装满了在佐科笑话店买的东西。 三两个人？ 哈利声音嘶哑地对赫敏说。 三两个人？ 是啊，不错，看来这个主意很得人心， 赫敏高兴地说。 罗恩，你是不是再搬几把椅子过来？ 酒吧老板正在用一块脏得像是从来没洗过的破布擦一只玻璃杯，看到这情景不禁呆住了，他的酒吧大概从没来过这么多人。 嘿， 弗雷德说，抢先走到吧台旁，迅速数了数他的同伴。 劳驾，能不能给我们来25瓶黄油啤酒？ 酒吧老板瞪了他片刻，然后恼怒地把破布扔下，似乎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被打断了。他开始从吧台下面拿出一瓶瓶灰扑扑的黄油啤酒。 谢谢， 弗雷德说着把啤酒传给大家。 每个人都出点钱吧，我可买不起这么多啤酒。 哈利麻木地望着这一大帮叽叽喳喳的人从弗雷德手中接过啤酒，然后在袍子里摸索着寻找硬币。他想象不出这么多人是来做什么的。接着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他们大概想听人演讲，于是他恼怒地转向赫敏。 你对别人是怎么说的？ 他压低声音问。 他们想听到什么？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他们只是想听你讲讲你要说的话。 赫敏安慰他道。见哈利还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，他便赶紧补充道， 现在还不需要你做什么，我先对他们说几句。 嘿，哈利。 纳威绽开满脸笑容，在哈利对面坐了下来。哈利勉强对他报以微笑，但什么也没说。他嘴里突然变得特别干。秋刚才对他嫣然一笑，坐在了罗恩右边。他的朋友，就是那个长着一头淡红金色全发的女生，却没有笑，而是用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了看哈利，似乎准确无误地告诉他，若依着他自己的意思，是根本不会上这儿来的。这些新来的人三三两两地围着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坐了下来，有的显得很兴奋，有的则充满好奇。卢纳洛夫古德恍恍惚惚地独自发呆，每个人都在椅子上坐定了，说话声也渐渐平静下来，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哈利身上。 嗯， 赫敏说，因为紧张，他的声音比平常略高一些。 大家好。 这伙人把注意力转向了赫敏，但目光仍然不时地扫到哈利身上。 是这样，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上这儿来。是这样，哈利想出一个主意，我是说。 哈利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 我想出一个主意，如果有谁愿意学习黑魔法防御术，我是说学到真本事，而不是那个乌姆里奇教给我们的那堆垃圾。 赫敏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和理直气壮了许多。 谁也不会管那玩意儿叫黑魔法防御术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。 安东尼·戈德斯坦说。赫敏似乎很受鼓舞。 我想我们不妨自己解决问题。 他顿了顿，侧脸看看哈利，继续说道。 我的意思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，不仅是学理论，还要练习真正的魔咒。 但是我想你肯定也需要通过黑魔法防御术课的 OWL 考试吧。 迈克尔科纳说。 当然是的。 赫敏立刻说道。 但是比那更重要的是，我想在防御术方面得到正规的训练，因为 他深深吸了口气才把话说完。 因为伏地魔回来了。 大家的反应立竿见影，不出所料。秋的女友尖叫一声，把黄油啤酒泼洒在自己身上。泰瑞布特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。帕德玛佩蒂尔打了个寒战。纳威发出一声怪叫，又及时把它转化为咳嗽。但他们都眼巴巴的，甚至是迫切地望着哈利。 计划就是这样。 赫敏说。 如果你们想加入，我们需要决定一下今后怎么。 有什么证据证明神秘人回来了？ 那个黄头发赫奇帕奇球员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。 邓布利多相信。 赫敏话没说完。 你是想说邓布利多相信他？ 黄头发的男孩说着，冲哈利点了点头。 你是谁？ 罗恩很不礼貌地问。 扎卡赖斯·史密斯。 那男孩说。 我认为我们有权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说神秘人回来了。 注意。 赫敏敏捷地插进来说。 这其实并不是这次聚会所要讨论的。 没关系，赫敏。 哈利说。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。他认为赫敏本应该看清这一点。这帮人中有一些，甚至是大多数，之所以来，是想亲耳听听哈利编了哪些谎话。 我为什么要说神秘人回来了？ 他直视着扎卡赖斯的脸问道。 因为我看见他了。邓布利多上学年结束时已经对全校同学讲了事情的经过。如果你不相信他，那么你也不会相信我。我不想浪费一下午时间说服别人相信我。 哈利说话时，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。哈利感觉到就连酒吧老板也在听。他不停地用那块肮脏的破布擦着同一只玻璃杯，把它擦得更脏了。扎卡赖斯轻蔑地说。 上学期邓布利多只告诉我们塞德里克·迪格里被神秘人杀死了，你把迪格里的尸体带回到霍格沃茨。他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细节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迪格里究竟是怎么被害的。我认为 我们都很想知道。 如果你来是想听听伏地魔杀人是什么情形，我可没法帮助你。 哈利说，他的火气这些日子总是接近临界点，现在又蹭蹭地往上窜了。他眼睛仍然盯着扎卡莱斯·史密斯那张咄咄逼人的脸，并打定主意不去看秋。 我不想谈论塞德里克·迪格里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上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 他气呼呼地朝赫敏那边瞪了一眼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怪他，是他决定把他当个怪物一样拿出来展览的。不用问，他们都是想来看看他编的那些谎话到底有多离奇。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，就连扎卡赖斯也不例外，尽管他仍然毫不示弱地盯着哈利。 所以， 赫敏说，他的声音又变得尖细，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你们想学习一些防御术，我们就需要筹划一下该怎么做，多长时间碰一次面，在什么地方碰面。 那是真的吗？ 那个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的女生望着哈利，打断了赫敏的话。 你真的能变出一个守护神吗？ 听了这话，大伙儿很感兴趣地低声议论起来。 是啊， 哈利有点提防地说。 一个实体守护神？ 这句话使哈利想起了什么。 你不认识伯恩斯夫人吧？ 他问。那女生笑了。 她是我姑姑， 他说。 我叫苏珊·伯恩斯，我姑姑对我说了你受审的事。那么这是真的了？你能变出一头母鹿守护神？ 是的， 哈利说。 天哪，哈利！ 李说，显出十分钦佩的样子。 我以前从不知道。 妈妈叫罗恩，不要四处张扬。 弗雷德朝哈利咧嘴笑着说。 他说你受到的注意已经够多的了。 他说的没错， 哈利低声说。有几个人大声笑了起来。裹纱巾的女巫在座位上不易察觉地动了动。 你用邓布利多办公室的那把剑杀死了蛇怪？ 泰瑞布特问道。 那是去年墙上的一幅肖像告诉我的。 是的，确实是这样， 哈利说。贾斯廷分裂里吹了声口哨，克里维兄弟俩交换了一个震惊的目光，拉文德布朗轻轻叫了一声 哇。 哈利觉得他衣领周围开始有点发热了，他下定决心就是不去看秋。 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， 纳威对大伙说， 他讲出了那颗魔术石。 是魔法石， 赫敏小声地纠正他。 哦，对，是从神秘人手中。 纳威把话说完，汉娜·艾伯的眼睛瞪得像金加龙那么圆。 更不用说， 秋说， 上学期他在三强争霸赛里所完成的那些项目，穿越火龙、人鱼和巨蜘蛛等等。 哈利猛地将目光转向他，他面带微笑看着他，他的内心又是一阵翻腾。桌旁响起一片表示钦佩和赞同的喃喃声，哈利内心一阵悸动，他拼命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，不要显出太得意的样子。秋这样赞扬他，使得他刚才发誓要对他们说的话，现在很难说得出口了。